道，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话说地球上一只老鼠和一只猫同一天死了，他们俩一块进入了天堂。在进入天堂的第一天，老鼠在路上碰见了天使，天使问老鼠， 你觉得天堂怎么样啊？ 老鼠很高兴地回答道， 天使先生，天堂里简直太棒了，不过我平时爱滑旱冰，您能不能送给我一双旱冰鞋呢？ 当然可以了。 说完话，天使就送给了老鼠一双旱冰鞋。第二天在天堂里，猫又碰见了天使，天使向猫提了个问题， 你喜欢天堂里的生活吗？ 只见猫打着饱嗝回答道， 天使先生，这里简直是棒极了，我真没想到天堂这个地方除了不用干活之外，还会有带着小轮子的小车自动送餐。 这天一大早啊，老师把班里的小鳖家叫到了一旁训斥道， 小鳖家，你的作业哪去了？我是说你的作业哪去了？ 小鳖家急中生智， 昨天我把作业写好了放在书包里，可是今天早晨我跟班里其他同学打架的时候给丢了。 为什么要和其他同学打架？ 因为那些同学说您不是咱们学校里最好的老师，他们实在是太气人了，所以我就用我的作业本砍他们，我把作业本砍丢了，您说我做的对吗老师？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两天啊，希尔太太患上了牙痛，连续几天晚上她都大喊大叫的睡不着觉，痛苦的声音传到了隔壁邻居家。这天一位好心的邻居呢，就对希尔先生说道， 希尔先生，您太太好像已经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得想想办法啊。 听了这话，希尔先生很得意地说道， 谢谢您先生，办法我已经想过了，而且非常管用，这两天我一直在用棉花球塞着耳朵睡觉。 有这么一个9岁大的小女孩，这天跟她妈妈一块儿到教堂去做礼拜。在做礼拜的过程当中，这个小女孩突然觉得浑身不舒服，特别难受，她就对妈妈说道， 妈妈，我现在可以回家吗？我好像生病了，我恶心，我想吐。 妈妈低下了头，小声对女儿说道， 宝贝儿，咱们现在还不能走，你可以从前门先出去，然后绕到教堂后面，那儿有个小灌木丛，你要是难受想吐的话，就先在那儿吐一吐好吗？ 2分钟之后，小女孩回来了，气色比刚才好了许多。妈妈非常高兴的小声问她， 宝贝儿怎么样？刚才吐出来了吗？ 我吐了。 好，吐了就好， 波波宝贝儿，这么远的路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因为我根本就没走到教堂后面，我刚才刚走到教堂门口，就看见有一个箱子上面写着为需要帮助的病人设置，我就吐在那个箱子里了。 在一个小镇里，有这么个议员汤纳森先生，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讲。他讲了许多译文趣事，而他希望在第二天要参加的一个重要会议上仍然能够重复这些话。正因为他还要讲这些笑话，为了保持新意，所以议员汤纳森先生告诉当天宴会上的所有记者，不要在报纸上提及他演说当中说到的这些笑话。而在宴会结束之后呢，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写了一篇评论议员汤纳森先生演讲的报道。在这篇报道的结尾，这位新任的新闻记者是这样写的： 汤纳森议员是一个年轻而风趣的人，在昨晚刚刚结束的宴会上，他当着众人的面讲了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是绝对不能被公开的。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华儿在旅游胜地埃及的一个博物馆里，俩小孩在一具木乃伊面前看到了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上写着 2325BC。 一个小孩看了半天看不懂，他就问另一个， 你看看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那些数字和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回答道， 笨蛋，那是把他撞死的那辆车的车牌号。 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紧紧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喜欢你叫我孩子，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请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 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啊，这涡轮太太在家里头气急败坏的痛骂自个儿丈夫：“ 你这个烟鬼，你一点志气都没有！你瞧瞧隔壁的肖恩先生，他说他戒烟马上就戒了，可是你说了这么多回了，你还是抽个不停。” 涡轮先生听了这话急了，无奈烦地说道：“你说我没志气，好，我就做点什么给你看看，我要跟你分居。”说完这话，涡轮先生气呼呼地走到了卧室，拿出了一整套的铺盖。从这天起啊，涡轮先生睡客厅，而涡轮太太睡卧室。两个星期啊，就这么一转眼过去了。在第二个星期的周末的晚上，这涡轮太太正睡着呢，突然她就听见卧室外头有人敲门。涡轮太太装模作样地问道：“ 是谁在敲门？是涡轮吧？咱们不是说好了要分居吗？你这么没志气，你现在是怎么了？” 涡轮先生在门外说道：“太太，我本不想打搅你休息，可是我今天下午专门去打听了一下，最终的结果是，隔壁的肖恩先生，他好像最近又开始抽烟了。” 话说在社区举办化妆舞会的那天晚上，约翰太太泪流满面地冲进了自己的家门，她的小女儿劳拉也跟着她跑了进来。正在家里看书的约翰先生看到了这一幕，他很着急地问女儿：“ 你妈妈这是怎么了？” 话说在社区举办化妆舞会的那天晚上，约翰太太泪流满面地冲进了自己的家门，她的小女儿劳拉也跟着她跑了进来。正在家里看书的约翰先生看到了这一幕，他很着急地问女儿：“ 你妈妈这是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女儿回答道：“ 爸爸，刚才我跟妈妈一块去参加社区的恐怖化妆舞会，妈妈得了第一名。”“ 得第一名应该是好事啊，应该高兴才是。那你妈妈怎么哭了？”“ 您不知道，妈妈她晚上根本就没化妆，她就是想去看看。”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在纽约街头，这天晚上警察逮住了一酒鬼，这警察拎着酒鬼的脖领子冲着酒鬼喊道：“ 你这个臭酒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汤姆汉克斯。”“ 什么？你叫汤姆汉克斯？你怎么不叫阿诺施瓦辛格呢？给我把态度放端正了，好好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好好吧，警察先生，我叫阿诺施瓦辛格。” 我说有这么一对夫妻啊，到法院去闹离婚，在法庭上法官向他们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妻子回答道， 因为他不跟我说话。 听了妻子的话，法官转过头问当丈夫的， 好了，我知道了，你这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你太太说话呢？ 当丈夫的回答道， 因为我不想打断他说话。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一个庄园的女主人这天邀请了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到她的庄园里去做客，这些客人当中就包括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先生。这位女主人呢，同时还邀请了一位小提琴手来为大家演奏乐曲助兴。在乐曲演奏的间隙，女主人悄悄地走到了马克吐温先生的旁边，问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先生，你觉得这位小提琴手演奏得怎么样？ 马克吐温回答道， 他的演奏嘛，夫人，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帕特洛夫自己。 听到马克吐温的话，女主人很惊讶地说道， 哦，伟大的帕特洛夫斯基，不过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帕特洛夫斯基他是个钢琴家，他并不会拉小提琴呢。 听到女主人的话，马克吐温点了点头回答道， 太太，您理解的太对了，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天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被告，你刚才说由于你记性不好才会把自己的太太从15楼窗户上推出去的，是吗？你这样的理由也太可笑了。 被告答道， 一点都不可笑，法官大人，原来我们家住1楼，发生这事儿的时候是我们刚搬过来的第一天。 话说这天晚上，约翰先生想去趟酒吧，他停好了自己的汽车之后，突然就看见三个可疑的大汉从车的后面走了过来。约翰先生怕得要命，他立刻又摇上了车窗，可是说时迟那时快，约翰先生这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喉咙已经被勒住了，他当场昏了过去。等到约翰先生醒过来的时候，他又看见了刚才的那三个形迹可疑的彪形大汉。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其中一个大汉回答道， 我们还想问你呢，刚才我们路过这儿的时候，看见你突然把车窗摇起来卡住自己的脖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我说有一天啊，有俩外国朋友跑到北京一家超市购物去了。结账的时候呢，负责收银的男售货员向两位外国朋友问道， Can you speak Chinese? 两个外国友人听到这收银员的话之后啊，相视而笑，然后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回答道， 如果你讲的慢一点，我们可以听懂。 这位收银员听到了俩外宾的话之后啊，喜出望外，于是他清了清嗓子继续问道，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 can you speak Chinese? 这个听懂了吗？ 扁担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拨前座，拨上握着一只鹅，拨下留着一条河。哥哥说摸的河，弟弟说鹅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Thank you. 里来的卧铺刚的胡琴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这这平平这这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上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说腿腿说嘴爱甩嘴，光动嘴不动嘴，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讲腿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嘴， 全世界都在学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没有什么，我说。